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新疆棉呢，这个引起大陆那个新义和团那个集体的抵制风波就受到国际的注视，而且呢就越整就越大，这把火呢就烧得很厉害，包括呢那些中港的艺人纷纷要表态，就要切割 OK、包括呢就那些做了这些 BCI 会员品牌会员的代言人啊，咁啊，陈奕迅就系带头呢、这个不在话下啦，系咪？咁啊，另外咧，仲有一啲台湾嘅艺人，你表态慢咗咧，你都死。譬如有一位叫欧阳娜娜，呢啲歌星咧就话咧要切割，同埋咧系要呢、这个，话要切割咧。同埋要呢个呢话明呢呢个爱护新疆棉，照样俾大陆网民呢铲佢。仲有一只德国品牌 Hugo Boss， 就呢话明话都明佢哋采用新疆棉，但俾大陆网民踢爆。前几年呢就曾经弹弓手呢就话过呢关注新疆嗰个人权。咁都唔得 ,ok? 咁都因为呢好简单，因为成个大陆啊，起码网络里上面啊所表达嘅主流民意呢就係、是、你哋香港台湾靠呢个大陆嘅市场搵食呢啊，你就要睇我面色，呢、这个叫面色啊。嗱，你睇面色呢就有一种呢群众啊嗰种心理，就係、是、平时你哋嗰啲咩陈伟霆啊 ,Angelababy 啊呢啲咁嘅彭于晏啊，一套戏呢个片酬呢一亿几千万甚至一两亿。基本上呢我哋睇到呢种群众嘅心理学系一种仇富同埋仇红嘅心理，因为你红，因为你搵钱容易，因为你平时系我偶像 ,ok? 所以借呢啲嘢呢就平时系你哋 fans 嘅忠实 fans 嗰啲会第一批出嚟插你嘅。而呢啲 fans 你又冇名冇姓，你唔知系边树。亦都唔知系咪水军呢，系咪呢一个呢扣够十个。咁造成嗰种恐怖嘅气氛呢，就陈奕迅啦呢啲咁呢就不得不呢系咪喺度斩缆。只要你做过第一阵啊，只要你做过呢啲成二百几只品牌嘅代言人。我諗下一批呢就係你未做过代言人呢都要主动去讲啊，我呢唔着。但而家我哋香港自从我哋琴晚係呼吁特区政府高官去回应呢个大陆呢个爱国运动呢，终于呢係有一位行政会议嘅叶刘淑仪非常之爱国。佢呢打响第一枪。咁呢喺佢個 Facebook 呢佢公開呢就表白話 Burberry 即係呢隻英國貨是我十分喜歡的品牌之一，特別係其經典款羊毛頸巾美觀保暖，但是基於該品牌對新疆作出失實及無理指控，因此我決定即時停買及停用其產品，直至他們道歉或撤回指控為止。葉劉就唔係做品牌代理人，但他身为特区政府的行政会议一个重要的官员，是官员来的，因为你是内阁，他终于起了一个这样的带头作用，我觉得非常之令人敬佩。 当然 现在姐姐这样做了，我请问妹妹怎样？ 妹妹使不使又要摊开晒他的 Burberry 那些干湿褛啊颈巾啊，就铺晒在张床上拍回幅相回应姐姐呢？ 唔系你唔使咁样个姿态系嘛，即系成你又唔使好似阿叶柳咁坐喺个 sofa 度 ，exactly 咁嘅 body language。但系我觉得特区政府应该要做嘢咯。喂你喂而家因为呢个成个大陆掀起嘅一场好似叶柳话斋叫波澜壮阔嘅爱国运动。系咪？ 系啊，咁梗系啦。何况即系而家 我 讲 过，我哋而家香港人而家无所适从。一系呢你就由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公开讲话我哋特区政府唔参与，我为咗香港嘅经济消费同埋商场嘅生意呢系放喺首要嘅考虑。鼓励香港人呢系去叫 叫做咧，叫呢个叫咩？ 咩 无差别购物嗱，你唔使话，你唔使度推销嘅。嗱，呢200个品牌包括 Adidas 同埋呢个啊呢个 Nike 啊，系咪同埋呢个 H&M 啊？你哋买多啲啊，唔需要。你应该咧整一个 statement 就系咧，我哋香港系一个经济城市，唔系一个政治城市，唔系政治城市。鉴于而家疫情仍然严重， 嗯， 好多商场包括咧。即系呢啲零售业啊，同埋饮食业一齐咧，正在蒙受苦难，同埋有好多香港人咧，系喺呢啲名店嗰度咧，系担任销售员。 嗯， 啊，所以咧，香港特区政府就呢个内地13亿人啊，系集体抵制某啲外国品牌嘅问题咧，我哋特区政府嘅立场咧，系鼓励同埋容许，一如以往。香港市民是无差别消费， 嗯， 你讲一句就够了， 嗯， 是吧？你不讲呢，但是现在你代表你政府啊的行政会议的叶刘淑仪只是人家带头呢是表了态， 嗯， 即刻得到大陆赞扬，因为叶刘上两日参加一个国际峰会的会谈，对方一讲到台湾是一个国家，他即刻呢拍墙而起，啊直斥其非而是怎樣退會退出，那這個得到中國國台版高度讚揚的 OK、 嗯、 這些這樣姿態和 signal、啊、要看的，喂你說如果特區政府說不是、哦、大陸發瘋、哦、他說瘋還瘋、哦、我們這裡是 business as usual、哦、那麼市民覺得不信服，因為上面說要抵制 BNO 的時候，你不但是跟还主动写信给12个西方文明国家，包括据说日本加拿大，叫他们不要承认 BNO。点知呢给这12个国家呢、啊、就突翻转头说你们这些这样信呢是完全无效，形同挑衅。这个 BNO 的问题呢你抢姜、哦。是吧，但是这个叫 HMB 啊嘅抵制問題完全唔表態，得翻葉劉一個人孤軍咧，係去展現呢個中國香港特區嘅尊嚴同骨氣，呢個講唔通嘅，因為我哋香港啲人，我哋唔知想跟應該跟葉劉啊，定係跟啊唔出聲嗰個林鄭同邱騰華。 嗯， 係嘛？ 梗係啦，我特別期待邱騰華局長咧出到嚟咧去指引我哋香港人， 俾個指引你唔好講。 即係對於個消費或者係購物嘅方向，因為我記得喺當初喺度講緊嗰個咩美國個香港政策法啦，哇！我唔知提唔提得呢五個字添。 唔係，提得提得， 我提得。 即係香港製造啊，嗰啲咁佢呢啲曾產生中港重大紛爭咧，佢一定出聲。 佢第一時間咧，企出嚟，好快就會回應。譬如話，關乎嗰個特別關稅區嘅地位啦，佢話係基本法賦予嘅，當時就唔係咧美國俾我哋嘅啊！呢啲義正言辭，我仲記得嘅。咁啊，所以而家今次咧，杯葛咩嗰啲 BCI 會員嘅品牌， 香港隻隻齊啊， 風起雲湧。咁啊，依啲當然係牽涉到我哋即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嘅範疇啦。咁啊，點解邱局長到而家都唔出到嚟？好似當日啊，即係咩關乎香港製造依啲咁即係咁重要嘅立場，一定要讲清楚俾我哋香港人知， 因为你唔讲咧，而家系叶刘表态抵制。 唔系，我同意嘅。其实呢啲牌子咧，亦都唔系啊。好似阿陶生你话斋，你唔买，你都唔使用， 唔系损失嚟， 唔好损失。有好多替代品噶嘛，系嘛？ 冇错。 咁但系你都知，咁各有所好啦。咁有啲人而家佢个好，我哋叫做咩？如果用中国嗰啲修辞叫好困扰啊，好纠结系嘛？即系佢咧，而家佢好爱国，但系屋企又有，咁佢应该点做咧？佢着唔着出街呢，或者佢继唔继续去买呢，咁呢啲你要俾指引嘅。你知香港人呢冇指引呢，好似唔識做人。 又有个国安法喺度嘛。 係呀、啊、你都知呀，好难，即係好危险㗎嘛，知唔知呀、 嗯、即係买。你而家嗱 ,BCI 就摆明係成个政治化呢 ,HMV 嗰啲算係叫做 敌 对 HMM 就已经系列为敌对势力㗎啦。 嗯。 而家咁样嘅状态之下，香港人走入去呢啲铺头买，而俾人影咗相 ，send 咗入大陆嘅微信，呢、這个算唔算系被指为勾结外国势力呢？ 梗系 未有呢件事，上边未表态， 全國未抵制就當然唔算，但而家入咗呢個狀態算唔算呢？ 冇錯，係啊。 嗱，我呢個中立嘅呢個問題 唔緊要。其實我真係我都唔係好鍾意呢啲個別嘅。 我哋個個都唔想啦。 咁你 想， 但好多人 唔想有咁嘅事，你唔不存在唔鍾意，亦不存在就你想杯葛，唔想呢啲鋪頭存在。 咪有啲我都買唔起，係咪？ 買唔起，買唔起。 咁所以但係好多人買得起㗎嘛。咁你要話俾嗰啲人聽，佢可唔可以買，應唔應該買，買完之後有冇政治後果。你或者調轉，你可以講一句啊，如果你買完之後呢嘅政治後果自負都得。你可以咁讲嘅，你讲清楚就得噶啦。 咁啊，系一种讲法， 都系一种讲法啦，系嘛？即系你政治后果自己负责咯。 即系话你唔打科兴嘅话， 嗯， 喺咁而家咁严重嘅呢个冠状病毒嘅流行嘅疫情之下，一切后果自己负责都得嘅。 系啊，得噶， 呢度得，好啊， 合情合理噶。 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本周末 Volkswagen 举行 The Trio 车展，享起惊喜优惠三重奏，超强性价比 SUV T-Roc 279,000起，全城热话品牌热卖电动车首选 E-Golf 尽享免税优惠279,000起，全能动感七人车 Touran 再遇回归，预定价249,000起，万勿错过，所有型号均享有五年全车保用，把握机会来九龙湾 EMAX 陈列室出车啦，查询3698-9888，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Volkswagen， 手指点一点，头发点一点，搞掂！而家唔使周围腾，上发再生网站 haeshop.hk， 一网扫尽发再生洗发护发产品，指定系列有惊喜折扣，买满300仲免费送货。 唔该收货。 发再生网店 haeshop.hk， 俾你多一点护发选择，多一点惊喜价格。发再生。 伏必泰接种暂停，善后安排点制定？立法会面临巨变，政治生态点重设？政经星期六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仲有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听朝8点到10点，商业电台新闻财经，关心社会，关心你。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浩杰鲍伟聪。 其实你有听开光明顶咧？呢十年八载咧，呢啲咁嘅风波，香港应该如何自处咧？我哋一早讲过，系咪？ 嗯， 我哋好耐之前讲过，你呢个大战咧，一定会发生。 嗯。 无论是什么形式，而家暂时为止都是叫贸易和网络，是或者叫立法的战争，即是这个国安。但香港呢，我们在很多年前都多次预测，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你一定要守住中立， OK？ 嗯。 因为是一个国际城市，这个呢，你跟大陆那里保持少少距离，保持守返少少中立，其实亦都是合乎他的利益。因为呢，而家正当年李显龙都好明显咁讲，佢话是而家中国行嗰条路线成个大方向对佢系冇益嘅。呢个李小龙、李显龙啊，都咁讲，李显龙都咁讲嘅时候咧，你香港咧，如果你跟车贴同埋成为一部分咧，对你身为一个叫国际经贸金融城市，到底有冇益咧？一个特首咧，系应该喺一个李显龙嘅高度。唔好讲李光耀心中有数。而家呢个妹仔就唔系。喺后面呢就生怕呢系做唔足。ok? 大家做唔足呢就系你 BNO 呢佢又怕做唔足啦系咪讲嗰啲咩中美贸易战嗰啲呢佢又怕做唔足啦系咪而家呢单嘢呢佢而家未出声但系人哋叶刘而家就做足啦 ok? 嗯。 咁变咗市民呢系困扰。所以香港个将来系点呢而家你香港系一个呢是我可以说由呢件事嚟睇呢是一个冇领导冇根本系冇领导人物嘅一隻漂浮嘅。 以往呢其实你讲得好准确譬如发生好多抵制日货啊反日示威、 啊、 香港如风不动铜锣湾 SOGO 依然人山人海是吗继续日本车揸出街唔会俾人搏。 咁啊更加又發生過，譬如話嗰時咩家樂福啊，又係發生過， 好大好耐啦。 又咩排擠抵制啊、罷買啊咁樣，咁啊香港完全都唔會受到呢啲影響。香港其實一路以嚟經濟城市，好似你話呢啲即係頭暈身興啊、隔離地方嘅嘢咧，都知道咧。好似感冒咁，過兩日咧就自動退燒，當冇事發生，就繼續去家樂福買嘢，就繼續食日本魚生噶嘛。如果你跟住佢咁樣去即係反應咧，咁你啊隨時咧，我哋叫跟車太貼。你跟車貼之後，跟住佢一個彎，一得 break 你就炒噶啦。 最重要咩家樂福啊，同埋大陸反制日本時個規模冇今日咁勁。你知嘛？同埋冇今日叫國安法，同埋亦都咧，香港咧係冇經歷過嚇呢一個咧即係自從舊年啊 反修例嘅 反修例 社會運動， 基本上嘅性質同埋咧政治結構嘅改變，嗱呢三樣嘢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即係到底而家香港所謂嘅一國兩制到如何定義啊？好清楚啦，上面都俾一條國安法，有呢樣唔講得，嗰樣唔做得，以前得嘅而家唔得。國安法嘅分別就係、是、好多嘢牽涉國家主權、政權安全啊，呢、這個呢尊唔尊重自己的民族等等，呢、這個呢以前做得而家唔做得。同樣呢，你話嗰啲家樂福同埋抵制韓貨嗰啲，以前呢香港當然可以唔需要。 韓國貨都抵制過啦。 咩樂天啊嗰啲，香港當然唔需要嚟，但係今次嚟個規模喺大陸咧，係直卷全國十級風球，唔同嗰啲家樂福咧，只不過係三號波，係咪？同埋抵制日貨嗰啲咧，整爛兩部日本汽車。 咁你好明顯，而家妹妹即係特區嘅政府咧， 因為嗰陣時唔會連劉德華都出，同埋曾志偉都出嚟話我唔用呢個韓貨，同埋我唔去幫襯家樂福，而家連。刘德华、曾志伟都出埋，因为佢哋唔系代言人啦。我哋讲咗第二波就系唔系代言人，你都要讲 ，OK？ 要表态啊！ 嗱，而家仲有就系嗰个《少年的你》嗰套戏里边嘅女主角周冬雨啊，都讲埋，表埋态。嗱，而家呢套戏以周冬雨嚟讲咧，就系、是、参选呢个叫做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嘅。嗱，而家我哋一把奥斯卡系俾左交把持。嗱，如果奥斯卡评审当局系知道其中有一套参选嘅外语片嘅女主角，呢套戏靠周冬雨担起，系支持新疆集中营嘅咧，嗱，我唔知俾唔俾奖。嗱，呢个咧，我哋值得咧留意啊。嗱，呢个奥斯卡系用政治行先嘅，系嘛？啱唔啱？ 嗱，咁啊，依样我假设嗰啲评委系中立啦，以气论气啦， 有中立，本来就中立，话俾你听，呢十年八载中乜鬼立啊，系咪？我哋都睇到啦，系咪先？ 咁因为而家政府根本就唔能够处理到呢种危机，你见到佢一直以嚟都系努力咁样咧，去啊缉捕翻一啲抗争嘅人士，同埋咧。繼續咧去上訴啊，或者係研究個刑期複核啦、啊，即係嗰啲心思全部放曬喺嗰度。 但係 甚至國安法啦，你見到國安法嗰個編制上面嗰啲部、嗰啲警察嘅嗰啲人數，你知道，即係其實佢哋忘記咗香港賴以依百幾年啊嗰、那個成功係一個經濟中心，而一個經濟中心咧係。唔同嗰个政治呢系勾得咁紧啊。因为政治好似你成日话今日啱听日错听日错今日啱。 而家驚就驚呢个义和团风暴挨唔耐，我最驚就挨唔耐。因为呢整整下三分钟热度，你斩俾呢啲欧洲国家笑到你面黄。 你都记得，我唔记得啲名字，但我肯定记得当日支持同呢、这个十几个国家宣战嘅嗰啲满清大臣啊，喺慈禧身边嗰班啊。 包括江毅、旭然全部斩头， 斩头嘅斩头，冲军嘅冲军。 新闻翻嚟再讲。 坐定定，揾啦啦 move 有钱剩。 十一点半， 啦啦 move 新旧客户每程最多减$30 call 车送嘢，梗系揾啦啦 move 啦。 雷霆八八一新闻报道。 现在由朱启谦报道新闻。 政府表示星期四并没有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之后送院的个案，今日就有大约8500名市民透过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私家医生同诊所接种第一剂科兴疫苗，另外约有5100名市民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8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的整体接种率是 86%。接种计划至今29日，累计总共接种435100剂疫苗，共有429500名市民经已接种，当中5600人打咗第二剂科兴疫苗。政府罕见要求在今个月13号起，曾经在铜锣湾礼顿道礼贤大厦和葵涌大窝口村富寿楼逗留超过两小时的人，需要在星期日或之前接受检测。受检人士如果在星期三之前经已受检，会获视为经已遵从强制检测规定。政府听日会在大窝口村富寿楼增设流动采样站。消息指政府正研究放宽本地游，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昨日同大约10名旅游业界会面，政府会上提出三项复办条件，需要满足至少一项，包括带团人士同参加者要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达7至14日，持有72小时内有效的阴性检测证明，或者出团之前做快速测试。消息话，业界在会上表明忧虑同立场，政府表示会再同业界保持沟通，方案仲未拍板。渔护署为西贡郊野公园一只牛戴上追踪颈带引起争议，渔护署发言人解释，用颈带追踪动物去向是外国常见做法，能够为研究动物提供有用数据，经过持续观察没有发现追踪器对牛只健康和正常生活造成影响。发言人表示，会持续派员检查牛只情况，尽快完成收集数据，然后拆除追踪颈带。发言人表示，署方邀请了专家和动物的福利咨询小组成员的兽医实地观察涉事牛只，没有发现有不适的表现，颈部皮肤没有红肿，吞咽和呼吸没有困难，颈带和牛的颈部之间有充足的空间，牛的颈部能够活动自如。泰国政府同意布吉岛提出的振兴旅游业方案，今年7月起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的外国旅客入境布吉岛之后无需隔离。总理巴育今日主持经济情势管理中心会议，会上通过有关决定，预定下个星期送交内阁批准就可以落实。根据方案，旅客届时入境布吉需要出示经已接种疫苗的证明，并要接受病毒检测和下载可以追踪行程的手机应用程式。如果计划顺利，可望在10月扩展至多个旅游区，包括苏梅岛、峡比、芭提雅和清迈。这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一道高压脊今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25度或以上。预料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周末期间逐渐被一股较潮湿的偏南气流取代。本港地区听日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天气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1至17度，吹和缓东风，晚上转吹东南风。天气展望，最后一两日早晚较为潮湿，下星期日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 83%。 财经 online，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32769点，上升148点；纳斯达克指数12987点，上升9点；标普五百指数3924点，上升15点。在外汇市场，美元对日元109.69，对加拿大元1.2576。对瑞士法郎0.94，欧元对美元1.1794，英镑对美元1.38，澳元对美元0.76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3。 现货金价$1,732.51，纽期油$60.98，上升$2.41，伦敦布兰特期油$64.34，上升$2.38。呢节财经 online 报道完。 本来令人有批判性、有反思，是艺术的其中一种存在价值嚟嘅。今次成件事真系好值得大家思考一下，咩系艺术啦？啊，涉及政治、挑战权威，甚至系违法嘅艺术作品，系咪一定唔可以收藏同埋展出咧？吓， 马逢国议员话：艺术咧虽然有比较阔嘅表达空间，但系咧。都同时需要尊重道德价值啊！至于艾薇薇嗰件作品咧系咪违法咧，就需要交俾法庭去决定 吓、啊。喂，咁叫法官点审啊？呢件艺术品点答辩啊？ 直情系审死官啊，大佬啊，真系。 十八楼施座，雷霆八八一。 身前预备，身后有食环署绿色殡葬赞助播出。 阿伯自细喺海滩长大，日日滑浪同游水，大海就系佢最好嘅朋友，就系咁佢瓜咗。 冇噶啦！ 有之后咧，阿玉之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啦。 有下回？边有咁多下回啊？ 后事嘅嘢而家就搞啦、自己后事由自己话事，支持食环署绿色殡葬，预早规划喺海上或者纪念花园撒灰，以更环保同可持续嘅方式处理骨灰啊嘛！ 而家就同家人讲清楚。你想后事如何，同埋喺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登记。 另外，食环署亦设立咗无尽思念网站，只要为离世亲友输入简单资料，建立纪念网页，就可以以电子方式随时随地表达对佢嘅悼念。 上网真系乜都做到、 哇，系噶！上绿色殡葬网页，仲睇到更多资讯添。生前预备，身后由食环署绿色殡葬赞助播出。 想知有冇抗体，自己一 check 就知。Dr. Freeman 医神新型冠状病毒快速测试，简单四个步骤，只需一滴血，随时随地做检测，15分钟即验即知有冇抗体。韩国制造，灵敏度高达90%。Dr. Freeman 医神自己检测自己嚟，屈臣氏万宁配药处及一田有售。 本周末平治认证逆手车车展，专享最高20,000元车展优惠，重点推介19年制 A220 揭背车，支援 Apple CarPlay， 优惠价288,000；18年制 C200 旅行车，配备 AMG 包围及 AMG 轮圈，优惠价358,000。车展期间更可安排 trade-in 保险及上会服务，助你轻松选购心仪座驾。立即亲临柴湾或红磡平治认证逆手车中心参观选购。 Mercedes-Benz。The best or nothing。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雷霆八八一以即时新闻、生活资讯与港铁接轨，贯通地上地下，联系社区，关心你生活嘅每一程。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咁啊，头先咧，我话咧，呢个顶级明星呢啲刘德华咧，都有一张相咧，系有份啊，揸住张标语话支持新疆棉啊！呢、这个系收到喺大陆辗转咧， 系 流出。 系啊，因为咧， 你都知道大陆嗰啲嘢靠唔靠得住？ 系因为有一啲恶作剧咧，就将嗰啲艺人即系揸住嗰张纸咧，就里边嘅字咧就改图，咁啊。据称咧，就系嗰啲系佢哋支持嗰啲消防员咧嘅一啲表态，咁后来啲人就将里边嘅字改咗，改咗好形形色色噶，有啲人讲到咩香港读 X， 咁样。 即有啲直情改嚟香支持港独。 系啊。 点解啊？ 系啊。 呢啲唔使改，唔使惊，你有啲依据㗎嘛，系嘛？ 唔系噶。 呢啲又改为、這個。 我唔好累商台啊嘛，你都知啦。 而家呢个改为呢个叫支持新疆棉。 系啊。假嘅。 呢啲呢就是、其实想逼途中嘅人去表态。 嗯。 Okay? 嗯。 啱唔啱？如果你唔表态，你就死。你睇欧阳娜娜同 Hugo Boss 呢啲啊。 嗯。 喂，呢啲唔系恶搞。点可以叫恶搞咧？ 咁冇噶，其实艺人又好，或者商人又好，系拣大细边啫嘛。你谂下以往当中国嘅市场冇咁大嘅时候，呢啲艺人或者呢啲咁嘅商人，佢哋对中国系不屑一顾，甚至根本就唔要嗰个市场，因为嗰个市场佢哋未入去啊嘛。咁嗰个时候，佢哋即系根本就唔会做呢啲割席或者系咩停止代言。咁而家系因为。个市场系佢哋嘅金蛋，我唔系讲嗰啲厂商，我系讲嗰啲艺人，包括啲港台艺人。咁佢哋喺里边赚嘅钱，当然大过嗰啲代言啦。嗰啲代言可能只系其中一部分啫嘛。咁而家即系爱唔爱国，最后都一盘生意。 系啊，朱友伦嘅名言， 真系一盘生意， 系一盘生意，真系呢句嘅精警啊， 系啊。因为点解？因为 所以正因为嗰啲大陆网民睇穿你咧，爱国系一盘生意，先至逼夹你。 嗯， 同埋出万两句声咧，都人身攻击，都惨你。 嗯， 系咪？因为你猛，你因为你出声，仲要排出嚟，我支持新疆棉，佢唔信你系真嘅。成个大陆嘅网络嗰啲民意咧，都知道其实咧，你心里边系支持银纸嘅，佢哋觉得。 系， 咁於是咧，佢哋全部呢種咧叫兩面人啊、 嗯， 兩面人嘅舉國現象係好恐怖啊！佢知你係做緊戲，佢夾你要做多場戲，於是你乖乖地從命咧，你係做戲 ，OK？ 然後做戲你又要擺出一個非常之嚴肅同義憤填膺嘅樣子，咁於是下邊覺得你係啦，戲中戲，於是下邊啲網民嗰啲觀眾覺得啊， 嗯， 係嘛？哦，呢场系几逼真啦、啊，好收货啊！即系呢啲大陆嗰啲，你去大陆揾食嗰啲明星系好凄惨嘅，其实系冇尊严嘅，因为咧呢场戏啊，嗰、那个导演嗌 cut， 要 take two、take three、take four 唔系某某名牌大道，唔系呢个叫冯小刚，亦唔系呢个陈可辛，而系大陆网民， 嗯， 咁就系咯，有啲话 cut。retake， 咁你咪乖乖地行出嚟痛哭流涕，又讲我系真噶，我真心点啊点啊，吓咁有一部分话收货，另一部分话唔系，佢以前做嗰个奸国嚟噶，以前做嗰个汉奸嚟个，咁我唔得再嚟。然后佢哋咧欣赏啊，你哋呢啲所谓平时嘅红人偶像咧，行出去呢个叫济南机场开演唱会，前呼后拥，听日飞成都，而家佢欣赏你集体跪低， 唔系 同埋啊，系要表演一套其实呢啲网民内心都唔相信嘅台词。 喂，如果咧贯彻如一，我哋叫做咧嗰、那个龙门摆稳咗咧，我唔介意。 系， 但系我想问咧一个即系牵涉歧视嘅问题。嗱，呢啲港台中國嘅藝人又好咩都好啦，咁佢哋就要表態啦。咁如果係外國人呢，你都知好多外國嘅球星啊，外國嘅明星代言呢啲品牌㗎喎，或者佢哋喺呢啲品牌嘅擁趸嚟㗎喎。咁樣如果呢啲明星佢哋當然佢哋唔需要表態啦，或者佢都唔會表態。咁但系呢啲明星咁大陆会唔会杯葛咧？ 呢啲明星譬如Lady Gaga 或者出边， 我唔知啦， 或者我哋睇到好多啦，呢、這个叫George Clooney 啊呢啲咧，系嘛？佢哋嘅代言品牌咧，可能喺伦敦机场啦，或者嗰啲纽约 Toronto 嗰啲咧嘅 billboard 睇到。 嗯， 但系一样可以下令佢哋呢啲外国明星要喺外边都要切割。如果唔系佢哋啲电影或者啲歌就唔使入大陆。 唔止明星啊，咁运动 咁先过瘾噶嘛，有快感。 费达拿嗰啲 系啊， 嗰啲啦， 太咁啊，所以咪话点解你 讲活士啊咁，我 所以有网民已经责成大陆国家体育局要嗰啲咧，要嗰啲篮球啊，国际 唔系我咪讲呢啲问题咯， 要佢哋带头。 嗱，如果你对明星呢样嘢系嗰把尺系一样嘅，你唔表态或者你唔去出嚟举牌，就要冇得捞。 要杯葛。咁你对于外国明星或者外国呢啲艺人应该一样喎，体育运动员应该一样 喎。当然 唔会因为佢哋系白人或者系佢哋金头发、啊、你就有个特许经营牌照俾佢哋，一方面可以为嗰啲 Adidas 嗰啲品牌呢卖广告、嗯、啊领几千亿万嘅代言费用，跟住又可以嚟中国表演又好，打波又好，佢哋嘅比赛又可以喺电视台播又好，喂咁唔得㗎喎，咁咪即係呢啲咪直情係平机会可以处理㗎，种族歧视嚟㗎喎。 係呀、嗯啊。 即係中国人就要表态、啊、外国人唔使。 我哋讲逻辑啊。 我问啫。 喂你问得好啱，我哋有个逻辑嘅去问。如果咩叫明星先。 嗯。 如果演艺系明星，咁我请问嗰啲工资大 V 啊。一上台去讲孔子啊，讲论语啊，讲中西文化，呢啲算唔算明星？当然算啦， 都算噶。 工资啊，嗰啲咁嘅即系叫大 V 啊，嗰啲微博账号分分钟一两千万啊嘛。咁嗰啲要唔要表态先？ 嗯。 尤其喺香港十几年来，有个别一两个咧，本来喺大学好受欢迎，都是讲这些西方左翼大爱理论的一两个这些公司入了大陆搵食搵食啊，我强调啊，那么换了副唐装啊，什么平时很多这些东西讲的，但你发现这些一两个公司这一两年全部正晒的， 嗯，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有份讲的香港的社运呢都很热衷的揸着个咪啊，这么讲，而这两年呢这个别呢是正晒收晒口的， 嗯，咁人 好似隐咗形嘅，因为博你哋香港人咧系失忆啊。 嗯， 呢啲一两个公司都试过喺报纸嗰度咧，系指斥香港其他嗰啲写专栏嗰啲，又话你咧点样政治正确唔啱啊？喂，而家呢啲要表态啊，又啱唔啱啊？ 喂，咁样烧落去就 喂系咪明星啊？系咪文化明星啊？当然系啦，系嘛？ 嗯， 啱唔啱啊？ 系啊，所以咪而家 即系人哋叶柳咪醒目咯，人哋即刻出嚟。唉、哎，我唔使你笑，我自己出嚟表个态。嗱，呢啲真系性格刚烈，同埋咧特立独行。你同唔同意都好 ，OK？ 嗯， 你同唔同意都好。话啊，喂，你话喂，阿 Regina， 你就有呢个勇气割裂呢个叫 Burberry 啫，系嘛？ 嗯， 喂，我唔舍得，系嘛？我觉得咁样好戆居一件事，但系呢啲人哋三精九烈表达出嚟，你更加可以话喂，如果你话用极左嗰种话唔够，你仲摆喺度话唔用。咁你应该用把铰剪剪啊嘛，当众剪烂啊嘛，系嘛？呢个你俾大陆嗰啲网民睇，永远唔够嘅 ，OK？ 剪都唔够，剪完仲要烧啊嘛，系嘛？嗱，呢啲就系嗰种浑水啊， 烧唔够要冲水饮啊嘛，咁啊， 唔使，系嘛？烧系嘛？烧完你仲要咧化骨扬灰，要去个海边嗰度即系审骨灰咁审啊嘛，等到永世不得翻身。嗱，呢啲系另计 ，OK？ 嗯， 但系人哋起码好优雅咁。表咗呢个态，将个 Burberry 放喺嗰个 sofa 度，然后都充满一种好人性化、依依不舍嘅眼光，话好中意个品牌，但系吓唔爱唔思，唔由爱真理。Okay? 嗯， 我爱品牌，但我更爱国家。 嗯， 咪但系叶柳就嗰个唔需要做到用个铰剪剪，用个铰剪剪就过犹不及，但系咁已经够啦，我觉得。你当我是观众，我觉得这场戏 是收货的。 收货。 收货。 Cut,OK,OK,、 okay, okay, 是。 是吧啱不啱 就是我觉得爱恨分明。 不是你要有香港式有香港特色的表态就是这样啦。这个就是一国两制。 嗯。 一国者你一定要表态说我不用。两制者就是你可以很优雅地去表态我不用就不需要用铰剪剪。好像叶柳咁今日这个在Facebook 我咧就正宗表現咗我琴日嚇喺度唔係諗唔明嘅喺一國兩制之下點樣看待呢個問題？ 咦？咁我又 嗱呢個就係兩制嘅空間，你唔需要剪爛，唔需要燒，坐喺度用一種我哋國家都好體諒嘅，因為你始終資本主義幾十年咧，係嘛？你係用慣呢啲嘢，係咪一時未搣得甩嗰個 DNA？我就好欣赏佢用一种依依不舍个眼光，真系发自内心系望住呢件 Burberry。 嗯， 哇，呢个先层次丰富啊，系嘛？ 咁啊，咁我唔知点解你提下叶柳，我又谂起容海恩。可能前两日我哋又讲个 Empress 嗰件事件，唔系咁 因为即系佢哋都曾经有一啲好似类似司徒或者唔好话司徒啊，即系主簿，亦都唔系主簿，应该大家同一个党啊里边嘅一啲咁嘅啊往还恩恩怨怨，咁即系既然系啊爱国者治港啊嘛，咁啊容小姐喺 Empress 嗰度咧， 咪嗰个都系，嗰个都系，嗰个我觉得即系唔系好合理，老老实实， 嗯， 系嘛。即系呢个咧，正如我可能我哋系嗰句讲嗰句， 嗯， 话你艾美美嗰张作品，如果用个中指指住，如果系颠覆国家嘅话，中国一早以此罪咧系论处该名艺术家，但系冇啊嘛，滴咗佢入去系门税啊嘛，所以证明啊呢张作品并冇颠覆国家啦， 嗯， 因为我哋睇上边啊嘛，系咪有依据啊嘛，冇呢个依据，系咪？所以呢个 Empress 根本唔需要将嗰张嘢撤落嚟， 系 因为冇依据啊！嗱，你呢个系逻辑问题，系事实。你揾边个法官喺我面前同我拗呢件嘢？喂，如果艾薇薇因为呢件宗旨对住天安门广场而正式被大陆论处论罪嘅，系曾经行政拘留又好，监禁过又好咧，冇错。呢、这个作呢一张摄影不能够喺香港， 佢最多涉嫌逃税啫， 系涉嫌逃税，其他冇事啊嘛，系、嘛？ 系冇颠覆咩？ 但系呢个唔系啊嘛，而家200间唔系啊嘛 ，BCI 系嘛？ 嗯， 所以咧一定要即系、就是、以一种好优雅嘅态度同埋不舍嘅眼光，唉，即系我今日睇到阿叶柳呢一个表态，我都觉得真系感动，即系我谂起一首黄昌龄啊。吓啊嘅名诗，寒雨连江就夜入吴，平明送客就坐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唉，真系一片冰心在玉壶啊！好啦，广告翻嚟先。 笑傲江湖，光明顶。计六条数在香港开厂真的有得做、 陈老板，你当然看了生产力局研发的猫头鹰智能生产线了。 是啊，真是怎样、 当然怎样，可以找生产力局做一次免费的初步评估，啱倾的还有一条龙服务搞定了，还可以申请政府的再工业化资助计划，最高有成千万资助啊。 那就掂晒啦，生产力大大提升。 打去2788-5678问下啦，一起 make smart smarter。 要龙精虎猛饮支浩王，即刻成个男人翻晒嚟。浩王战斗饮，日本制造，一支等于24只广岛号，即开即饮，令你表现完美，耐力更强。饮浩王，做个龙精虎猛真汉子。而家仲有孖之庄万灵热卖，查询2832-9168。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好啦，咁啊，将个镜头拉歪啲咧。今次呢个新疆通报咧，系中国咧系埋命啊，同呢拜登冚一铺。因为咧呢个阿拉斯加会谈之后，我哋都知道咧，都几不欢嘅。同埋你拜登上台口口声声话更加关注咧呢个中国嘅人权。OK， 嗱呢个 Donald Trump 上台嘅时候咧，系唔会就新疆集唔集中营呢啲 Muslim 咧，你问佢个人咧，佢唔会有任何关注。佢心谂，如果佢 ban 你呢、这个。新疆棉花咧，純粹都係個貿易順差嘅問題。啊，但係你拜登呢班後邊有一班知識分子啊嘛，係嘛，大愛包容喺度講人權啊嘛，係嘛，你會關注啊嘛 ，OK？ 所以我話拜登呢啲咧就 talk no action， sounds good。doesn't work， 咪就係咁解啦。呢、這個 Donald Trump 話：你關注啫。 但時代唔同咗啦，因為而家中國咧係連講都唔俾你講。 係啦， 嗱以往咧、那個、 關注都有罪。 以前嗰個遊戲咧就係、是、你關注還關注啦，我就懶你還懶你，大家繼續係揾錢嘅。 係 啊，克林頓時代、奧巴馬時代都如是。啊，那個經濟活動或者兩個國家之間咧嘅一啲互利咧係冇停止過。咁但係而家真係時代唔同咗。意识形态是高于一切，甚至经济的实力呢都可以放在一边。咁、现在真的好像去返二战后呢苏联和美国那个。 唔止啊。 冷战 时代。苏联在美国没有市场的。 嗯。 没有这样的生意的。 是啊是啊。 苏联未试过，喂我出席我输出伏特加酒店的鱼子酱过来美国。你计一计沙哈罗夫问题，我即刻呢在这里按你，或者。 是亦都没有那么多美国企业或者美国明星走去苏联搵钱。 是啊。 系咪？你要个三亿人口个市场做乜啫？系咪？你嗰阵时啊，史泰龙啲电影入得到苏联咩？第一滴血，当然入唔到啦。所以而家咧就抵佢死啦。成个美国拜登为首嘅左翼政治集团， 嗯， 因为点解咧？你而家先至话识得抵制新疆棉，你后唔后知后觉啲咧？全世界出产棉花最大嘅国家就唔系中国，系印度，系每年咧640万立方吨。印度嘅棉花系最靓嘅，如果唔系十九世纪啊，英国唔会咧系占领印度咧，系领导一个殖民地，同埋后来甘地呢个争取民族独立，亦系由棉花嗰度开始做文章。640万立方吨，中国咧棉花产量第二，590万吨。但美国排第三喎， 系啊， 美国440万吨棉花， 所以有人话美国今次咧， 嗱 系为咗经济，唔系为咗人权啊。 唔系，我问翻你，当初 Donald Trump 咧就已经咧系鼓励你哋将啲生产线叫做用翻美国材料，用美国嘅人工，同埋用美国货。然后你拜登后边呢班咧 CEO 名牌 CEO 咧，个个都仇恨阿 Trump， 系咪？然后呢阿 Trump 话就叫做脱欧喎。嗱，对脱欧你好多饭脱啊。吓，不当然係包括呢个叫中间呢啲棉花。係咪？喂，美国有440万公吨嘅棉花出产。点解你呢啲咁嘅名牌唔用返美国嘅棉花去做呢？ 嗯。 就算退一万步，点解唔用印度棉花？因为你嗰条数计到咧，嗰个 profit 系要计到赚到尽啊嘛。 系啊，一大 嘛。其实新疆嘅棉花出运出嚟，你要运多橛内陆咧，其实唔着数啊。因为咧乌鲁木齐系全世界内陆啊，叫 landlock 嘅城市，系离所有海岸线最远嘅。 嗯。 新疆乌鲁木齐。 嗯。 全个地球，咁你嗰度中间嗰度咧？你要运一橛呢个高速公路出去最近嘅港口，天津或者上海，又或者陆路咧，呢、这个经呢、这个中亚细亚系咪火车就运去呢个欧洲系咪？ 嗯， 咁点解你唔用印度或者用呢、这个美国嘅棉花喺大西洋嗰度？ 个价靓啊嘛，即系中国嘅棉花，因为你美国嘅企业，如果你、啊、即系好多做过厂嘅，你知道嗰个毛利低到咧系好得人惊。而嗰啲美國嘅採購商咧， 咁你 嗰啲品牌係計到盡 嘅。你呢班後面拜登嘅出錢啊，嗰班金主咪就係呢啲品牌咯，嗰啲 CEO 咯，平時好型噶嘛，啱唔啱？ 嗯， 你睇個著穿 Prada 啲惡魔啦，裏邊嗰啲 Anne Hathaway 喺紐約喺份時尚雜誌翻工，好型噶嘛。朝头早翻工前去揸去帮衬个 Starbucks， 攞住张纸杯，搵张纸巾咁样包住，吓、啊、咁样行上啊嗰、那个呢、这个第五大街啊嗰个 office， 一个人啊系将来你喺外国读书啊 end up 你第一份工啊系咁样有型翻工咧，啊你嘅人生起跑线赢咗。Starbucks 咖啡个咖啡豆系$2一日，喺埃塞俄比亚嘅血汗工厂度出嚟噶嘛，系嘛？喂，你唔知咩？喂，你而家先知，系嘛？因为你要赚到尽啊嘛，赚到尽，你唔好同我讲大爱包容、啊。 即系等于 Calvin Klein 呢个品牌咯，喺网络见到啊，嗱，佢啊大爱包容噶 ，LGBT 平权。 爱你条毛咩？啱唔啱啊？ 但系 你系爱钱啊嘛，所以西方嘅左交战就战在呢度啊嘛，所以咪抵佢俾大陆教训咯，啱唔啱啊？左一巴右一巴。 所以啊，琴日你讲嘛，你完全系唔会帮呢啲。 我一定唔 帮， 一定唔帮。 因为恶人自有恶人磨。 系。 呢、这个世界真系好得意嘅，啊， 冇错，咪贱人自有恶人磨，呢啲唔系蠢，系贱，成班呢啲后边啲品牌，包括话啊呢、这个叫拜登咧上台好过 Donald Trump， 而家讲嘢语无伦次 ，OK， 啊讲嘢癫癫得得， 嗯， 不知所为，唔系嘛，仲话要争取连任 ，OK， 系嘛，所以呢场戏咧话我哋光明顶，即系一个。 好啊、 十年八载高瞻远瞩啊！嗰、那个道德高地，佢睇两边喺度咬，啱唔啱？尤其系睇得开心。 系啊，睇下拜登吓、啊，继续、 啊、后面呢班人同埋出面啲拥趸嚟用啊，继续用。 唔系大陆官方都话，佢都唔知道拜登而家系人系鬼噶、 啊。当然 佢都唔知啊，而家 唔知系人定系思变添。好啦，下星期一晚十点。